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金泽。2015年7月，国教委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第128次会议，会上将投票选出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北京申冬奥代表团将在现场进行陈述。作为北京申冬奥代表团现场陈述代表，和李妮娜一样，面对挑战的还有杨澜。相比较洛桑而言，吉隆坡的陈述需要增加使用法语的发言。最终，杨澜那一段法语陈述给北京冬奥申委加了不少分，但是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学会法语，对于杨澜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大学英语专业学习期间，杨澜的第二外语并不是法语。 这一次呢，我们整个团队当中没有学法语的，然后这个领导们大概也是看着我总算是学外语出身吧，就认为我可能会有一点基础，就是杨澜你能不能来完成这个工作，只需要开头结尾说两段而已。但是实际上他们不知道我当年二外也学的并不是法语，所以我是没有任何法语基础的。我当时好像也是有点那个胆子大了点，然后就说那我试试看哈。但是一接到这个任务，其实后来就发现相当的困难，就是那些元音，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都听不出有太大的分别，但是实际上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就一开始突然要过这个语言关，对我还蛮有挑战的。 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速成，杨澜把会说法语的前辈、教授、亲人全部集中在了自己身边，让自己沉浸在法语的语言环境当中。 在这个奥申委里边，就有魏吉中老先生还有这个孙维嘉先生然后我又请了北京大学法语学院的董强教授，然后我的先生吴征呢也是在法国留学的，他从小学法语还有点童子功，所以他就担任家教。还有一位我们的外国专家 Jess， 他呢也在洛桑工作过，所以这么多人呢就开始同时在教法语。 而就在北京申冬奥代表团不断的练习准备中，距离最后出发前往吉隆坡的日期也进入到了倒数。在吉隆坡，北京冬奥申委又有怎样的表现呢？请听下一期的冬奥加速度。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的内容，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冬奥加速度。